梯间柔软的金黄绸衫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，星河在转着的天灯上，听着脚步噼啪噼啪响，伴随着声声亲切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 小雨在耳畔， 噼啪噼啪的竹声响彻天坑的马关， 在当代乐坛，叶嘉修是一位乐观洒脱的诗人，他始终对人生充满着热爱，正因如此，他才创作出如此优美如诗、风光如画的音乐。继续来听一首台湾校园民谣《散步在清晨里》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后面玩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今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怕谁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，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

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朱桦演唱的《我怎么了》，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。朱桦是一位很有艺术气质和探索精神的女歌手，自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以来，朱桦以独特的唱腔立足歌坛，她的声音里既有江南女子的优雅和灵动，也有北方女子的高亢与激昂，是公认的一位能够将情感和技巧完美融合的女歌手。 人未老，却感觉时光去了，昨日笑早已听何从头也丢不掉，影在摇，心在跳，我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？难道是我的爱了，爱的忘了相爱的味道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？ 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不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颤抖不已，竟然温柔地说一句，感觉累了时候让我抱紧、啊、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传说由张学友演唱，这首歌获得1994年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张学友抛弃了他最初的情歌路线，开始尝试带有摇滚以及 R&B 元素的新类型。饿狼传说热闹火爆是张学友最摇滚的一首情歌。 上美人面，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托着我真的暖吻暖字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美意，爱会尝透我浓嘴巴刺激甜，也是走近相识上令人怨，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托着我真的暖吻暖字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，爱会像头我浪嘴巴刺激甜，走近吻吻他胸上的情缘，爱会像头饿狼岂可抱着面，他便给我狠狠的身世做留恋，爱会

出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老日记，翻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只好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苏有朋演唱的《来生缘》，这里是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，继续来分享老歌《爱你一万年》。这首歌由刘德华作词和演唱，1999年一经推出便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，广为流传。《爱你一万年》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。现在回头看，尽管刘德华的词不是佳作，但是它是一首完整而且很容易记的情歌，再加上刘德华很有说服力的演唱，使这首歌成为无数人的心头之爱。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算美的爱恋没有期限，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代表多爱你一年，恒久的地平线。

们来听珍妮演唱的老歌《肯去承担爱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插曲，是剧中穆念慈为杨康推弓换血时响起的动人歌声。在剧中，穆念慈是一位悲剧人物，他一生痴恋杨康，可惜他爱上的不过是自己的幻想。 你是地上 一首邓丽君的老歌《在水一方》。邓丽君的音乐结合了东西方的音乐元素，把民族性和流行性融合得非常好，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、清新明丽的风格。也把这首《在水一方》作为今天千年切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是云云，明天就是除夕了，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。 绿草